情随同成长身边冷，梦随着你每秒钟飘散。曾追溯过不朽的爱，已尝尽了每天孤与单。前里愿去空虚都惯，问为何又到这刻偿还。还给欠我的心债，但到底当天空未解。同样旧面貌与旧地，可惜却只会制造我伤悲。同样旧面貌与旧话，偏偏更加快要令我心死。今天见你说到依旧美，无奈我已不欢喜，伤心游戏。成长身边冷，梦随着你每秒钟飘散。曾追溯过不朽的爱，已尝尽了每天孤与单。前里愿去空虚都惯，问为何又到这刻偿还。还给欠我的心债，但到底当天空未解。却只会制造我伤悲。同样旧面貌与旧话，偏偏更加快要令我心死。今天见面，你说到依旧美，无奈我已不欢喜，伤心游戏。可惜却只会制造我伤悲。同样旧面貌与旧话，偏偏更加快要令我心死。同样旧面貌与旧地，可惜却只会制造我伤悲。同样旧面貌与旧地，偏偏更加快要令我心死。同样旧面貌与旧地，可惜却只会制造我。